我国南普市阶级教育馆新近展出了90多件揭露美日两个帝国主义者和阶级敌人野蛮行为的资料、遗物和证物。那些遗物、证物和资料令人清楚地认识到，对敌人的幻想就是死亡这条历史的真理，还给人增强要坚决抵抗敌人并取得胜利这一必胜的信念和意志。